你，在每一天里，永远多才多姿。心很重，聚满百般口，唱全百般美。祝福你，在你一生里，永远充满欢喜。好开心，跟你好知己，事事笑哈哈。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。日下一盏晚，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祝福你，上你做天子，百尺竿头高起。一生中，愿你每一天，事事笑开眉。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挚你。祝福你，在每一天里，永远多才多姿。心很重，聚满百般好，唱全百般美。祝福你，随你做天子，把这风头高起。一生中，愿你每一天，事事笑开眉。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是你。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是你。中国新年，人逢春色，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新年。从来迎新春，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。从来迎新春，快乐歌唱，带着欢声充满天。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拜新年。人人春色，无穷生机，欢声天天大众庆相见。 自己，当坚强变无情，在一边距离，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，再也不行，甜美的爱情，痛才诠释了爱的宿命。你的浪漫热情，傻到不行，感觉了我走上了奇妙旅行。等不住的太阳，不管我抵抗，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，逼我把阴影都释放。心解冻之后

的舞台跑得比那飞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与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，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健康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哦你多人多怪， 再来， 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哦你多人不怪，恭喜发财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赌享新年旺，我谨代表河北鱼蛇彩丰杰克4S店全体员工

十三个情人节，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， 懂得欣赏来回看 回谢，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 我是雨婷，大年初一，亲戚报晓，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压岁钱，压住邪祟。 凯歌辞旧岁，雄鸡迎新春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在此祝福所有的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阖家欢喜，事事顺畅。 鸡年佳节到，